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咧，呢个时间九点钟到十点钟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嘅。祥哥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啊，祥哥当然啦，喺呢个心灵啊，喺环保上咧，即系出咗好多力啦。每一次上嚟咧，都同我哋分享好多噶。咁啊，会讲食生啦，讲环保啦，讲心灵上面嘅嘢。咁但系咧，讲到即系环保呢个部分，即系其实我哋之前讲好多就即系食生啊、心灵啊嗰啲嘢。咁但系讲环保，其实系当年佢咧即系行得好前嘅呢个角色，系先锋嚟噶嘛。嗰啲环境问题啊嗰啲咧，通常我即系好多人，我见到啲报章都会问翻佢，问下佢啲嘅睇法啊咁。咁所以咧，今日佢喺呢个部分咧，佢坚守住啦，亦都揾嚟咧佢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啊，亦都可以咧就了解下究竟辐射呢一样嘢。 原来我哋好多嘢真系唔知噶，头先咪后倾过，好多话喺错嘅观念咯。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之前咪讲咩核电厂漏电嘅啦，辐射啊，好大件事。跟住人心惶惶就，喺香港会唔会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咧？ 又话唔敢食鱼生啦，跟住去旅行又唔敢啦， 喺街道又惊啊，哎呀，会唔会行到嗰度又？辐射，跟住我就个脑就会唔知出现啲咩问题啊，跟住我人就会死下咁，好多恐慌。不如咁啊，呢啲恐慌咧，即系与其你自己谂得多，不如听下啲专家点样讲。嗱，祥哥今日咧就揾嚟一位老记上嚟啦，佢系嚟自辐射生机学会嘅刘美明博士。刘博士早晨， 早晨刘博士， 早晨。 系啊，嗱，你就系呢个嘅学会嘅主席同创办人啦。喂，其实点解会搞一个叫做辐射生机学会咁得意嘅咧？嗱，生机同辐射两样嘢系咩嚟嘅咧？点样拉到关系噶？ 其实呢我就喺环保处嗰度呢就做咗成廿几年㗎啦。之前呢我就喺玛丽医院嘅nuclear medicine 啦，即係核子医学嗰度做嘅。咁嗰陣时已经有接触到辐射。咁就知道呢就辐射呢係有用，但係呢如果用得唔啱嘅话呢就会对我哋好大嘅伤害囉。咁就我现在呢就因为我个仔呢就去咗日本做嘢。咁我呢就梗係担心啦，我諗嗱你头先都讲到好多人担心去日本啊，喂嗰啲辐射会唔会有问题啦。 日本嚟嘅鱼生都唔敢食啊，真係。 我一啱都会讲一讲即係嗰啲鱼生呢就唔係因为啲辐射，而係因为啲虫，因为地球暖化。所以呢就好多虫，咁我仔就好中意食鱼生，咁点解去日本做嘢系好开心嘅， 好正。 咁佢咧就后来发现咧，因为你知啦，后生仔啦，嗰只眼又利啦，哇，睇到嗰啲刺身啊、sashimi 嗰啲鱼咧，系好靓嘅，即系最高嘅品级嗰啲咧，睇到啲虫啊，系啊，佢仲影咗啲片段翻嚟啊，咁我俾嗰啲讲座都有讲啊，我真系唔好食即系啲鱼生咧，真系即系佢依家啲鱼都唔食噶啦。 好明显系鱼生，特别系三文鱼，我自己已经系 唔止三文鱼啊！佢影到有虫嗰啲咧，就系有第二啲鱼嘅种类都影到有虫， 真系要小心。不过呢个我题外话拆开咗， 系啊系啊， 辐射冇关。喂，但系咁啊，刘博士，点解有辐射同生机有关系咧？生机系咩嚟噶？ 生机呢就系、是、我希望呢，我好希望呢、即系喺呢个咁样嘅我哋喺辐射环境之下啦，即系嗱，头先都讲咗你啲电子器材手机啊都有辐射，有啲最劲嗰啲呢就系嗰啲核电厂嗰啲啦，嗰啲辐射啦，我哋即系生活喺呢啲咁嘅环境之下呢，我哋系避唔到嘅。点样我哋可以逃出生天呢？就是、可以点样食 祥哥就专家啦。 专家啦吓。咁样呢我哋点样去食，点样去生活先至可以有生机呢？ 系。祥哥，你几十年前嘅系咪有冇关注过呢个话题就叫辐射嘅呢？ 有啊，其实香港第一次反辐射嘅游行呢、就是我哋搞㗎啦。85年啦。香港第一次真係环保游行囉。 係。 嗰时我搜集咗100万个签名啊。嗰时香港得400万人咋。 佢都未出世啊，黄奕彤。 我未出世，对唔住。你继续讲祥哥。 咁后来起咗大雅核电厂呢，我哋好关注啦。 咁祥哥同刘博士嘅时候，当然当年你即刘博士已经喺环保署嗰度工作啦。咁你哋係打对台打对台。 未啊。嗰时环保署仲未成立。 咁你哋打对台定系亦师亦友定系点样？ 搞错 啲环保处识嘅喎， 我哋喺环保处识，但系咧，佢系我个老师嚟噶，阿祥哥系我老师嚟噶，我跟佢学咗好多嘢嘅，即系初头就系素食啦， 就斷食啦，就然後咧就跟住咧就現在食生。 哦，哇！係 啊，一定係師啦，一定唔會係敵人。 我諗長哥當年野火遊物嚟噶嘛？ 野火遊物，去到啲燒到邊啊？ 咁多遊行啊，咁多啲即係環保事。 係啊，我係做壓力團體噶嘛， 壓力團體當年叫壓力團體啦嚇，輿論團體。但係講翻啦，咁既然當年都咁多人關注呢個輻射啦，咁點解會而家又會仲多人關注？ 系咪仲劲咗？其实系啦， 因为嗱，我头先都讲咗啦，我仔咪去咗日本做嘢嘅，我担心啲辐射咧，啲水有冇事咧？嗰啲空气有冇事咧？咁我就去咗佢喺东京做嘢，咁我喺嗰度咧就认识咗一个志愿嘅团体叫 Safecast。点解佢哋会成立咧？就是、因为福岛咧个核电站咧就发生事故啦，咁咧就喺美国 MIT 嘅 Media Lab 嗰个 director 咧系日本人嚟嘅、，Joy Ito， 咁佢就同埋喺日本嘅。外籍人士一齐咧就研发咗呢一部，嗱，依家我手上揸呢一部嘅辐射仪啦，就系测射咧，即系最劲嗰个辐射啦，即系嗰啲核电站啊，或者核武啊发出嚟嗰啲嗰啲辐射，咁样样咧就呢、這个辐射仪咧，佢与别不同之处就系咧，佢有埋 GPS 嘅，就系、是、嗰、那个系啊，有埋 GPS， 咁咧你度。咗之後咧，咁你即刻咧係 upload 去佢嗰個雲端嗰、那個 傳送 數據庫嗰度送上去，咁樣咧全世界咧都會睇到你度嘅嘢。嗱，舉例，如果你想去日本玩，你想去九州，就你想睇下嗰度啲輻射、有冇輻射啊咁樣樣，咁你就上去佢哋嗰個 網站， 網站嗰度嗰個咧就係、是、interactive 嘅，即係互動嘅，咁你可以咧直情去到睇下嗰條街啊有冇，如果 咁厲 害，當然要有義工啦，去度啦，咁我都係義工啦，咁我就喺香港好多地方度過，咁、我整咗呢部嘢，其實係我仔砌嘅，砌咗呢部嘢之後咧，咁就我拎咗翻嚟喺香港好多地方度，咁嗱，如果你想去歐洲啦、或者你想去台灣啦、都好多人度過嘅，咁你想去佢嗰、那個，你睇佢個世界地圖，你打 safecast.org 咧、就可以咧就去揾、到佢嗰個地圖咧，咁就睇到世界各地嗰啲輻射啦。 點樣傳可唔可以傳一次？ safecast.org OK， 好，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上一个网站睇睇，究竟唔同地区嗰 啲辐射数据、 辐射分布。咁但系阿刘博士呢辐射咧，佢每秒钟都变幻紧噶，咁咪要不停咁样要度咯。 唔系嘅，咁样佢即系都系我哋可以攞个平均值嘅。嗱、好似举例啦，咁我就拎咗呢部辐射仪啦，翻嚟香港啦。其实咧喺高空咧，你要知道坐飞机咧嗰个辐射系非常之高嘅，差唔多咧就起码六七倍啦，睇下你飞到几高啦，甚至十倍，即系我哋嘅地下即系嗰个背景辐射嘅。嗱，好似喺日本咧，佢背景辐射咧大约系0.1个微希一个钟头一个微希。你记住 0.1 咁就得㗎啦。咁样呢喺香港呢係差唔多佢嘅一倍㗎。double 嘅。0.2 度啦。0.2 度啦。嗱你呢度呢係呢个电台呢个都差唔多香港嘅背景辐射度。即係你唔系比香港嘅背景辐射高。但是香港背景辐射係高过日本㗎。係日本嘅一倍高出一倍嘅。 点解会咁嘅就係、因为我有啲朋友呢做电视台㗎。佢哋大概我諗两年几前度啦去日本嘅东北。咁自己当然佢哋唔系带住你呢一部辐射仪啦去到测啦。佢哋自己即系买咗啲即系测辐射嗰啲。咁佢哋咧即系传送翻嚟资料就系、咦，似乎香港嘅辐射比起日本东北嗰边其实系仲高。其实点解会咁？系咪佢哋嗰个唔准啊？ 佢哋嗰部 OK 噶。我哋都好奇怪、其实呢就 Safecast 呢都有人嚟过香港㗎佢、又揸住呢部忽然间嘩点解比日本高出一倍咁多呢、有啲地方其实唔止一倍添两倍甚至三倍我都度过。即係你上去嗰、个 map 呢我已经系上载咗㗎啦。你会睇到嘅直情呢系即係你见到红红地色啊嗰啲呢就系高到零即系两倍甚至三倍㗎。咁、就系睇下嗰个环境嗰度近唔近一啲花岗岩啦。 嗱、 香港呢就系喺福地之上呢、个福呢就我真係好希望係即係有福個福啦，係福 氣個輻啦，咁就但係咧，另外個輻就係輻射個輻，就點解咧？即係因為我哋個地嗰度咧就係好多花崗岩，花崗岩入邊咧就我哋嘅花崗岩入邊咧就係有油，嗱大家都知油係點噶啦，提煉咗出嚟就做咩？ 石油下嗰啲咁咯， 唔係嗰只油啊， 油啊，嗰只油啊，係。 辐射燃料啊，辐射燃料啊， 金字边一个油， 系啊系啊，嗰只油啊， 我真系唔知道系 uranium， 即系呢一个嗱 uranium， 咁佢会衰变噶嘛，一路衰变咧就变铝啦，即系 radium 啦，咁一路变咧就变 radon 咧就系种气体嚟嘅，咁就喺花岗岩嗰度咧就散出嚟啦。咁我哋咧建筑材料嗰度咧，我哋整啲石屎入边有啲骨料啊嘅 aggregate 骨料嗰度咧就系有呢啲咁嘅石仔啦，就系有。有喺入面，咁佢一路变啦衰变啦，咁就变到系嗰啲气体，嗰啲气体咪会走出嚟咯。啲气体走出嚟，咁你咪会吸入去个肺咯。但佢吸咗入去个肺嗰度咧，就最弊呢样嘢啦。佢啲仔仔女女咧，就系、是。微粒，唔系气体嚟噶，系微粒嚟噶 ，particles 啊，系啊，咁样样咧，系咩微粒咧？系重金属嘅微粒。嗱，佢唔单止系有毒嘅金属，佢即系好似铅啊，嗱，大家都听到铅啦，铅水啦，铅啦，汞啦，即系 mercury， 即系水银啦，铂啦，系非常之高嘅辐射。咁样样，仲有佢哋系有毒嘅。重金属添，咁入咗个肺嗰度啊，呼唔翻出嚟。咁你谂下啦，喺个肺嗰度，咁啊照射边度啊？当然个肺啦。然后你谂下你周围嘅器官有啲乜嘢，所以咧咁多癌症。 哎呀， 咁就有香港嘅某间大学嘅做咗研究，有13%嘅肺癌咧，就系、是、因为东气 嘅，哦， 就系呢啲， 唔系因为吸烟。但如果你吸烟，仲有埋东气咧，就仲更加紧要 啦，系嘛， 就好 嗱。我讲到呢个位，大家我谂听紧好多观众啊、听众朋友都好担心，哇！咁香港咪好危险嘅地方？ 原来我哋已经喺呢个福地之上， 我又唔食烟咁，跟住又咁容易有呢个肺癌，喂，咁点搞啊？我咪要移民，我咪要移居啊？我谂我好多疑惑，不如咁啊，我哋开个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咁啊有机会嘅可以问。吓，阿刘博士，其实有啲咩担心咧，或者对于辐射嘅有咩睇法咧，或者对于辐射有啲咩问题，今日你都可以问一下。 今日集中处理呢个关于辐射嘅问题， 净系集中问呢个辐射嘅问题先吓。咁啊，1834997，转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刘博士倾下。喂，香港呢个地方，如果你咁样讲落去咧，住唔到人噶咯，博士。 原来生活好快乐， 材料喺边度嚟咯？装。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就系辐射生机学会嘅主席同埋创办人就系刘美明博士。刘博士，头先佢就讲咗啦，即系香港咧，因为呢一个有花岗岩啊，好多花岗岩咧就释放咗一啲嘅物质出嚟啦，然后变化成气体嘅时候咧，咁我哋吸咗入去嘅身体度咧，就对我哋身体有害啦。头先讲过之前，我就话啦，咁既然你讲到哇，香港咁危险吓，喺福地之上，辐射嘅辐啊，如果系咁嘅话，我哋系咪应该嗱嗱声要移民要走咧吓？ 其实呢个世界咧，好多地方咧都系有油嘅。咁咧，我咧就测试过系唔同地方嚟嘅陨石， 系 装修嘅嗰啲陨石啊， 坚陨石啊嘛，系嘛，唔系嗰啲即系仿陨石， 有仿噶， 有仿都有噶， 仿都有啊。 O K， 咁咧就来自边度啦？有日本啦，有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内地啦。佢哋都有低有高嘅、 哦， 所以咧要睇下佢嗰啲原材料喺边度嚟咯。所以你话去到世界各地，咁我哋避得去边咧？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系、是、最紧要咧就了解咗你个环境系乜嘢环境。咁、然后咧就我成日咧都喺我啲讲座嗰度咧就同啲听众讲咧，最好最快嘅方法就系、是。空气流通，即系开窗，开窗，等嗰啲空气咧，可以带走咗嗰啲冬气走啊。咁嗱，如果系夏天，咁、你就要开冷气噶，咁、就咁点算咧？咁我就会问下嗰啲听众噶咯，我就话你屋企系用分体式冷气啊，定话用窗口机啊？嗱，窗口机咧就有个好处嘅，你可以调校咧，你可以。 抽先锋入嚟噶，咁你抽先锋入嚟，等嗰个室内嗰啲气体可以散出去，咁嗰啲东西咧咪就可以淡化咗啦。 咁、但系 分体式咧 就弊啦。 我都问过，我都研究过，咁我自己住嗰度咧都好唔好彩，都系分体式，因为依家好多新嘅屋苑都系分体式噶，佢哋系唔会啊，因为为咗节省能源啊嘛，佢系唔会抽出边嗰啲先锋入嚟。咁你点做咧？咁你点？咁我想问下你， 空气清新机咯，我真系会摆 系啦。嗱，咁我咧就点啊？我会开窗，我会开窗，等间屋透透气，我啲叫等间屋透透气。开窗，咁你唔使成日开冷，其实我唔开冷气嘅。我依家咁热咧，我屋企我风扇我都冇开嘅。 其实闩窗帘布，咁其实室内已经降温好多噶啦。我寻日喺屋企都系咁样， 啱，我都系咁样样。 但系呢个就要好耐都冇开冷气嘅人先感受到。 你慢慢就会习惯嘅啦，身体 系啊， 你开惯咗嘅。你唔得嘅，顶唔住。 咁你要俾间屋透下气咯。 啱啱啱。 系啦，咁咧，我即系现在咧仲研究紧，所以我呢个辐射生机学会咧，我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教育啦、研究啦同埋服务嘅。我教育同埋研究就系点样样咧？我就系去睇下有啲乜嘢空气清新机可以除走嗰啲。 系咪真系做到噶？ 冻气。系啊，现在不过我就睇咗几只，咁我再研究有真系有实质嘅成果，我先至会公布嘅。 好，但最好就真系开窗啦，等间屋开窗， 最 快自己都可以透下气嘛。其实 咁，但我想翻去问，即系花岗岩嗰个嘅问题啊，因为香港有好多地方都系花岗岩，我唔知个数据系咪八成咧，我唔知道香港有几多花岗岩，但系主要就以花岗岩为主啦。咁若然系咁嘅话，我想讲个城市啦。咁城市虽然话而家好多街道啫，好多石屎啊，好多马路啫，咁但系石屎下边咧。咁啊，丛林附近咧，全部都系啲花岗岩嚟嘅噃。咁如果系咁，系咪城市上面嘅市民系避无可避咧？ 我头先都讲过啦。嗱，如果你喺屋入边咧，最好咧就空气流通。 外面又点咧？ 外面咧就你冇办法噶啦。但系咧，通常喺外面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有风啊咁样样咧，咁都会好啲嘅。不过咧，就如果你喺我都度过噶，某啲区咧，辐射系比较高啲嘅，因为就系石屎森林。 例如咧， 系啊， 有冇啲数据可以讲俾我哋听？ 有啲地区系，如果嗱，不如咁样样啦，因为香港实在太多地区啦。就有啲，如果你见到系用嗰啲好旧啊，嗰啲建筑材料系花岗岩嘅建筑材料起嘅楼宇咧。你埋去度呢係会告嘅。我其实呢就去嗰啲政府宿舍，我自己都係曾经喺政府嗰度做过啦。政府宿舍呢佢哋係用啲好坚嘅料㗎。但係因为嗰啲好坚嘅花岗岩你都估到。 咁大概估到嗰度。 咁你諗下政府宿舍周围都有。同埋呢好多啲楼宇呢好高啊，周围呢好多石屎森林嗰啲呢就会比较即係如果你喺嗰度呢，即係因为佢除咗冬氣之外呢，佢都会出系啲伽马射线㗎、都会照射到㗎。不过讲真句啦，即係你如果系咁驚呢，我觉得对人嘅健康最大嘅杀伤力呢就系、是、恐惧同埋个压力。咁就周博士唱歌呢讲好多食生呢啲咁嘅嘢。我哋其实有好多方法帮自己个身体去排毒。 係。 係呀。咁所以呢就即係第一唔好惊，要知道，要了解咗嗰个事情系点样样，即系我哋唔应该做鸵鸟，一定要知道嗰个事情系点样，然后睇下有咩补救方法咯。然后知道咗之后咧，就唔使惊咯，即系就算系泰山冧落嚟，我哋都处之不变咁样。 咁但系想问夏博士，其实嗱，如果香港就系因为个花岗岩嘅关系咧，咁会唔会香港对比起其他嘅国家咧，香港个辐射指数都比较高啲，定还是其他国家都有啲系高嘅，因为其他情况嘅人 系？有啲系都会系比较高嘅， 伦敦 系啊，就你上去嗰个网即系 Safecast 嗰个网站，你就会睇到噶啦吓。咁佢有晒全世界嘅，因为佢啲义工去到边度咧，佢哋都会度咗咧，系直情去到嗰条街你都睇到。 咁外国高嘅指数嘅原因系咩原因啊？ 可能都系一样咯。我头先咪讲过咧，即系我曾经系度过即系喺日本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内地嚟嘅。啲石啦，即係有啲仿石啊，有啲係真嘅，真嘅 珍贵嗰啲就 有 有啲系高，有啲咧就系唔系系特别高嘅， 吓系咪房嗰啲就冇咁高 嘅？唔系嘅，唔系嘅，佢睇下佢整嗰啲嗰啲材料啦，喺边度嚟啫？ 假嘅，假嗰啲纹饰都高。 系啊，我自己都买咗一啲系非常之高嘅，自己初头即系你知嗰啲系好多年前即系买落噶啦，系嘛？ 系啊，其实我 原来都好高下嘅， 我屋企都嗰啲纹饰地下， 真系啊，纹饰地下， 因为老一辈佢哋会觉得咦，好似矜贵啲啊，同埋即系 坚 啲打嚟，系啊， 哦，纹饰地。 系咯， 哇，好惊啊！ 唔系白， 咁地下都系云石，咁我以为系净系可能系嗰个， 因为好多老一辈佢哋中意，即系屋企有啲云石，或者有张台无啦啦系云石嘅，咁都唔奇嘅。 你用个窗头个边咯，或者系嗰个洗手盆啊、厨房。 现在就系咯， 打开窗 咯， 通 新嘅楼宇都系咯， 系啊。 同埋咧个云石系比较凉啊， 系啊。 好似我有啲朋友新加坡咧，佢全地都系铺晒云石嘅。 嗯，咁嗱，云石就未必系个人屋企就会系咁样装置啊。其实又或者有冇一啲嘅材料用咗会稳阵啲？譬如可能系木材啊、地板啊、 过滤咗佢 胶地板啊嗰啲，会唔会稳阵啲嘅咧？ 你讲得系啱嘅。我周围去度咧，我发现咧，即系如果嗰啲房啊系用木。间咧，嗱，好似依度咧，我就睇到系可能系用 fiberglass 纤维啊，或者玻璃咧，系低好多噶。因为嗰啲墙咧，如果系用石屎嘅话，头先咪讲嘅，如果嗰啲骨料入边系有嘅话咧，咁样就会释出东西出嚟噶啦，咁样咧，东西又会变嗰啲仔仔女女咧，咁又会入咗我哋个肺嗰度，系啦，系啊。 我以为系因为佢石啊，佢啲辐射散唔走，即系带唔走啊。如果系木或者系玻璃嘅话， 佢哋唔同嘅材料噶，唔同材料嚟噶，唔同材料噶。佢哋咧就我都度过系佢哋系嗰个辐射系唔系唔高噶咯。 嗯，咁系咪真系？如果喺啲工作环境，譬如我哋头先讲电台，即系我哋喺啲工作环境啦，我哋喺地底冇窗嘅，同埋就间间房都仪器、录音室有好多机器啊，或者我哋工程部嘅同事全部都系哇，每日工作就围绕住机器之中噶啦嘛。或者有啲嘅朋友就系做可能就电脑房啊、发射塔啊呢啲地方系咪高危嘅咧？ 嗱，我哋依家咧又跳咗去讲第二个话题啦。头先我哋讲嗰个咧就系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就系乜嘢嘢咧？就好似系核电站啦，核子嘅武器啦，或者你照 X 光啦，你坐飞机啦，呢啲咧就系电离辐射，佢哋都系一种嘅电磁波嚟嘅，但系佢哋嗰个频率啊系好高，非常之高嘅， 好高嘅， 系啦。咁样咧，你依家头先你讲嗰个咧，刚才讲嗰个咧，系手机啊，你嗰啲电子器材啊，依啲咧都系电磁波，但系佢哋喺中度啦，即系佢嗰个频率咧就系冇咁高嘅，但系系佢哋咧就系非电离辐射啦， 非 电离辐射，但系都系辐射，你 系 啱嘅， 系嗱，我哋应该 都系有啲问题， 我哋先听一听广告先，听埋天气之后，我哋翻嚟就集中讲下呢个非电离辐射，我谂呢个大家会主要接触多啲嘅，平时用电话、屋企上网啊， 已经对住个电话啦，系 啊， 一对住个 mon 啦，多噶啦，应该翻嚟问下博士点样解救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记住啦，大家如果咧今日有关于辐射嘅问题咧，咁可以打嚟1834997。咁其实我哋咧都接咗一啲听众嘅电话嘅，譬如头先啦，即系有位邓女士，咁佢咧就问即系香港咁多辐射点算咧？咁样点避免咧？其实头先阿博士都有讲过，有解释过嘅。咁另外仲有一位嘅听众咧就问到啦，屋企附近好多电缆啊，咁会唔会系好多辐射啊？咁点算咧？咁我哋阿博士咧其实都嚟紧会同大家讲呢一个嘅问题， 留意听住就得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听众问头先博士讲咧，嗰个网址吓，睇下全球啊唔同地方辐射嗰个网址究竟系乜嘢咧？抄唔切啊！佢话唔紧要，我读慢啲，读多次俾你听吓。攞定支笔出嚟，攞定张纸出嚟吓。SAFECAST.dot O-R-G,O-R-G, OK? 係 O-R-G。咁啊，呢个嘅网站啦，或者一阵间我哋都可以摆返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嘅 page 嗰度呢，咁都可以大家上去睇下啊，究竟呢个网站睇下香港嘅唔同地区嘅辐射情况。再介绍多次啦，咁今日呢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呢有辐射生机学会嘅主席同埋创办人就係刘美明博士。刘博士喺度嘅。刘博士头先我哋就一路喺度讲啦呢个非电离嘅辐射。头先我哋讲呢个电呢、這个非电离嘅辐射呢，其实讲嘅系泛指我哋啲电话啦。 WiFi 啦、电脑啦。或者我哋工作环境咧，真系噶，有好多同事都系、周围都系电脑、电子仪器。 嗰啲电缆出嚟嗰啲系咪都系非电离辐射嗰啲嚟噶？ 睇下佢嗰个频率系几高啦、就有啲系比较系低啲嘅，咁啊有唔同嘅仪器去度嘅。嗱，好似我头先依家。即係 手上揸俾 你睇，收住係啦，手上揸俾你睇，呢個係度電離輻射，即係度最勁嗰只咧，即係福島啊，即係核電站出嚟嗰啲啦。咁另外咧，如果度手機啊，好似嗰啲輻射唔係嗰啲信號發射塔啊出嚟嗰啲電磁波咧，就係另外一隻機度噶啦。咁、就然後咧就好低頻嗰啲咧，又另外一隻機。 哇！所以度都要好有學問喎、真 係。係啊，所以我哋都有唔同嘅機嘅。咁、我就呢、這個創辦咗呢個輻射生機學會咧，我都有出去度嘅。咁、我就有唔同嘅機去度唔同嘅嘢咯。咁嚇 係阿劉博士，我想問，首先問一問咧，就每個人佢能夠係承受到幾多嘅輻射量咧？我想知道有冇一個數字好涵括，譬如我成日都讲世卫嗰啲嘅标准，我哋讲钠嘅，讲盐，讲糖嘅，佢有一个指引噶嘛，每人每日咧摄取一个数量，咁辐射又点咧？ 嗱，不如我讲下啲科学家嘅研究啦。就佢哋发现咧，即系如果你不停喺度讲个手机，就讲十分钟，或者咧，你用嗰个电脑咧，超过即系唔系用 WiFi 嗰只，系驳线嗰只， 系 用。上一个钟头咧，你嗰啲血咧，嗱，啲红血球咪通常咧就系游离咧就好靓仔嘅咁样样，因为佢系输送啲养分噶嘛。咁啊，但系咧就你头先我咪讲过，你用个手机讲十分钟或者 上网一个钟， 一个钟佢就会黐埋晒，好似啲钱咁搭埋晒一齐。咁佢即系咁你佢输送嗰啲养分咪少咗咯，个人就会点啊？觉得 攰 啦，精神唔好啦，仲会影响你嘅健康啦，新陈代谢啦，你嘅免疫力啦，就呢、這个咁前串嘅状态咧，系有个名嘅 Hullo's effect， 呢个系法文。即系佢串埋晒一齐，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如果系用电话或者用电脑咧，都系要小心咯。同埋嗰个手机咧，你哋通常手机摆喺边噶？ 摆裤袋， 摆衫袋系啊， 摆喺衫袋啊， 瞓觉就摆喺床边。 即系有一个本地嘅报纸啦，咁佢哋咧就揾咗本地嘅大学啦，去测试唔同手机嘅辐射。咁样咧就发现唔同嘅型号咧，有啲型号咧就好贵啦，咁就你接收得梗系好啊。咁你谂下啦，即系有代价嘅，即系劲啦，咁啊有代价嘅，咁就咁你承受嘅辐射咪高啲咯？有啲系比其他嗰啲系高出成五倍 嘅。而家啲电话好劲啊！以前我睇嗰啲呢啲嘅网上有埋数据话个辐射几百咁嘅样啦，即系佢唔知个咩单位啦。但系而家我睇嗰啲网站，哇，两千、三千个嗰啲嘅佢啲辐射单位，系咪而家啲电子产品个科技越日新月异嘅时候，嗰啲辐射越多咧？ 就其实咧，我咧都度过嘅，就算咧，嗰个辐射咧系唔系话好强咧，你都可以收到啲信息嘅。咁啊，系唔系需要咁强咧？有啲人咧喺 lift 入边啊，你揸住部 lift， 咁一路讲电话咯，咁你入个 lift， 哎呀，收唔到嘅，咁仲猛揿猛揿咁啊！但系有啲又会收到嘅，因为佢嗰啲系特别强噶啦。咁我咧就会， 我收唔到， 我就会同啲。同啲人讲啦，我话你入到个 lift 嗰度咧，就暂停啦，唔好用字啦，因为你影响到自己，仲影响周围嗰啲人添。 咁系咪即系瞓觉都系将个电话抌远啲啦？唔 系，你唔好系净系瞓觉咯。你如果系平日咧，你唔需要用佢咧，你都摆远啲咯。因为做嗰个研究咧，即系香港某间大学做嘅研究咧，摆咗喺嗰个 裤袋、衫袋。 外套袋 啊，发现咧入边都净滚嘅，佢自己内脏都觉得热咗嘅。你就可以想揾揾翻嗰段新闻睇。 我成日都话我个电话摆裤袋咧，摆咗阵之后咧，我嗰个皮肤啊，嗰啲嘅脚毛咧，佢会。竖起咗㗎，即係好似 咁夸张。 係呀、啊、即係个感觉係好似你以前细细个好鍾意攞个头呢怼埋去个熄咗个电视机。 係呀黐住。 咁佢个电视机呢佢咪即係嗰啲头发又会竖起晒呀佢会黐住咗嘅。 咁嗰啲静电 啊。嗰啲静电啊嘛。咁嗰个又同辐射有冇影响㗎呢有冇关系㗎呢 世卫呢就已经呢就定咗呢、這个非电离辐射呢、就係、是、可能会致脑癌嘅脑瘤嘅。咁、而喺意大利呢就有一个男士咁佢呢就因为佢嘅工作成日要讲电话咁佢、就生咗个脑瘤咁佢就告嗰、那个嗰、那个手机嗰个出版商啦。咁、样样呢咁佢就一路告到上去最高法院， 系 终归赢咗。咁、就呢个系一个系开咗个先例噶吓。咁、所以咧就尤其是细路仔咯，佢个脑都未发育完成啦，所以咧就如果即系各位听众咧，你有细路仔喺屋企咧，就唔好俾佢哋即系 咁细个 用个手机，因为影响佢个脑嘅发育。 孕妇系咪即系都好大影响咧？因为啱啱有位听众佢都问啦，即系哇吓咁对呢辐射对孕妇系咪都好大影响咧？ 其实唔单止对孕妇，对所有嘅人，所以我哋一定要清楚，我哋用紧嗰啲系乜嘢嘢，我哋要好好善用佢，即系嗰啲嘢唔系唔好，系善用系好，但我哋知道嗰啲嘢嗰个杀伤力喺边度，咁可以避开嗰啲杀伤力。 即系电话就唔好倾咁耐啦，摆远啲，咁啊电脑可能大家用半个钟九个字， 你电话可以用 hands free 咯。 哦、我想问你呢个啦，系咪嗱都市有多传闻啊？首先 免提装置， 免提装置咯，系啊。 用嗰个 hand free， 用嗰个免提装置，系咪就避咗辐射问题？我摆就算我摆远啲， 但个 hand free 系要蓝牙，争好啲 WiFi 连接， 争好远噶啦。你如果 平时呢啲 或者你可以揿咗佢啦，即系如果你唔怕人听你讲嘢啦，咁、你揿佢有声，吓扩音器又得，系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仲有个都市传闻咧，讲左耳听电话好过咗右耳听电话噶，系咪噶？即系如果你听电话嘅时候摆右边嘅耳仔听，辐射会劲啲啦。都市传闻要解剖下，冇听过呢、這个。 你边只耳听都系有影响噶啦，系咪？ 咁啲都市传闻系咁讲啊嘛，我帮手问下噶啫嘛。 我都想听多啲关于 惊咗耳入又耳出又耳听要。 哦，证实咗啦，呢个无稽之谈嚟嘅。 唔系，我唔知嘅嘢，我唔会话无稽之谈。我话一定要再继续要研究多啲。我唔知喺边度嚟呢个。 所以整体其实对身体都系即系，如果大家如果长时间去使用咧、都会影响到我哋，甚至乎有啲人摆喺即系枕头底咧，其实都唔好噶嘛。呢、這个摆远少少。 其实头先嗰位嘅听众佢话孕妇系咪影响？ 我谂小朋友其实都有。 佢唔系担心，净系话孕妇，系担心个胎啊，即系就嚟出世嘅小朋友。小朋友啦，博士，其实佢哋可能系几岁大啊，几个月大嗰啲咧，嗰、那个发育未完全系成熟嘅，未完整嘅时候，若果系咁早嘅阶段接触呢啲辐射，系咪影响会比成人会大啲？ 系啱嘅，最容易受到影响。细路仔啦，同埋胎儿。所以盡量避免佢哋咧就接受個輻射啦，同埋你屋企咧有用 WiFi 噶嘛，咁、樣樣咧就最好咧就係連線咯。喺屋企咧盡量唔好用 WiFi 啦。好似啊，法國咧就好先衞嘅，即係環保啲法例佢都好先衞嘅。就已經唔准喺幼稚園咧係用 WiFi 哦， 已經立咗例嘅，唔准佢哋用 WiFi、 但係我哋而家啲智能手機年代。屋企各个成员都好少用电脑，好多时都攞自己部手机出嚟睇下片啊，煲下剧噶啦噃。咁嗱， 唔好玩咁耐咯，边度叫你一日咁样系咁揸住啊？真系。 如果博士二拣一咧，我哋有辐射，有呢个 WiFi， 同埋另一方面就有平时我哋嗰个手机嘅网络供应商嗰个嘅网络服务嘅话，边一个辐射劲啲嘅其实？ 要度过先知， 度过先知， 系啦。即系咧，我唔可以就话边个咁样，所以咧我就乜嘢都系要系有真实确实嘅数据，我唔可以，我唔会话边个会好，边个唔好，咁我就真系去度 嘅。所以即系嗱，有几种做法嘅。如果对嗰、那个即系电离辐射即系比较严重啲嗰只咧，个级别高啲嘅只咧，大家就真系即系话嚟自花岗岩啊、啲器材啊、啲石嗰啲咧，咁大家就真系室内你开多啲窗啦，等佢空气可以对流通啲咧，会好啲嘅。咁 嗱，如果係呢個非電離輻射的話咧，大家真係啦，唔好講咁耐電話啦，咁個電話擺遠啲啦，同埋嗰個電腦，可能你真係用咁上下咧，老細都唔好鬧我哋啦。我用九個字，我去個手間斟杯水， 二十分鐘好啦，你就喺度要休息下，係啊，你可以望下啲綠嘢，望下遠嘢，做下啲運 動。我種棵草，好擔心點？ 有冇啲計仔咧，博士有冇啲計仔可以化解下？種棵草係咪好啲喺隔離？嗱，呢啲又係都市傳聞嚟。 大棵植物喺度， 唔係真係好多都市傳聞，因為呢個輻射咧係影響到好多人，或者好多人嘅神經係因為咁樣而起咗噶。喂，就係、是、我每日都要對住呢啲嘢嘅時候，我點算啊？我咪好快死啊咁。咁亦都有個都市傳聞，好我媽相信嘅，佢買個碳翻嚟。佢话吸辐射啊，仔摆喺个电脑后边啦，咁呢辐射散出嚟就吸咗。 系好多呢碳嘅，系咪真噶，博士？ 嗱，咁碳咧就有啲叫做 activated carbon 嘅，系即系 嗱，譬如鼻长碳啊， 鼻长碳 系啦，咁即系活性碳。 系啦，活性碳啦，系啦。咁咧就我系现在咧就睇紧一啲空气净化器嘅，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咧喺室内啦。即系如果你系好似喺电视台啊，或者有啲直播室啊，系根本系开唔到窗嘅，咁点算咧？咁啊，用嗰啲空气净化器咧，可唔可以除走东西呢？咁、就啲我依家研究嗰几隻啦，空气净化器佢都係有呢个碳嘅、activated carbon 嘅，有碳嘅。因为碳呢係会吸走嗰啲气体嘅。咁、就但係当然呢就咁摆一嚿喺度呢，咁你要等嗰啲气体嘅即係游离咁样撞埋佢。 咁好被动囉。 係咁就好被动啦。咁就应该呢就有啲风扇咁样吸佢。 吹佢 喎。吹佢入去。 散走佢。 係啦係啦，吸佢入去呢就经过啲碳啦，同埋经过一啲嗰啲 filter 啦，咁样样啦，就可以去吸走佢。 O K， 所以话碳都系有用嘅，只不过系被动啲，同埋要等佢啲辐射撞埋佢先吸到，咁你啲辐射。 呢个讲紧系东气，讲紧东气气体。我依家唔系讲紧你 电脑 mon 啊、手机啊 嗰啲，我唔系讲紧嗰啲辐射。 所以咦，咁但系嗱，咁多即系咁多烦嘅资料啊，博士，我哋系咪上到去即系你个网页嗰度，我哋就可以睇到啲资料？ 系啊，都会睇。 系啊，因 为 好多 听众。有问题都可以问我嘅， 好啊。 我有个网址嘅， 系呢个就另外你嘅网址啦，就唔系头先嗰个即系全球 嗰 个 Safecast 嗰个咧，就系 睇辐射嘅， 系睇辐射就系咩辐射咧？就系电离辐射，即系辐到嗰只。 系 OK， 好呢个分开啦。咁另外呢个网址系咩咧？ 系redhealth.org.hk 嗱，我串啦 ，R A D H E A L T H dot一点 O R G O R G OK 好 一点 H K OK 一点 H K 我哋会将呢啲网址咧一次过摆晒喺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个 Facebook 嗰度，咁大家就可以睇清楚，睇下你嘅需要，你想睇边一样嘅资料啦。不过头先即系嗱，讲起呢一啲嘅非电力辐射之外，其实日本嘅情况咧，其实好多人关心嘅，博士，不过可唔可以呢度咧又讲多啲啊？再 系啊，我啱啱咧就三月到五月咧，我就喺日本嘅，咁就去佢嗰、那个福岛核电嗰、那个 研讨会， 咁我咧就嗰度有好多专家啦，咁我都去学嘢，咁去听下啦，我都有啲惊嘅，听完，因为佢哋咧就将嗱现在咧就喺福岛嗰个核电站嗰度咧，就系、是、储存咗好多嗰啲有辐射嘅水啊， 系 就佢。嗰啲水咧就有成千个缸，超过成千个缸，有成超过八十万吨。咁、咧就因为已经储到好多， 其实佢 点搞咧？ 咁大量， 佢谂住咧倒落海。 唔系啩？ 今年年尾，咁我咧听到之后咧，我都真系个心都好唔安乐。 佢呢个做法系咪需要国际即系？ 国际系允许咗嘅，国际 咁系咪冇其他方法可以处理？ 佢其实咧讲真句，嗰啲水咧，如果系入咗个海洋嗰度咧，系淡化晒咧，稀释咗咧，系根本系低过嗰个背景嗱。背景辐射系有嘅，即系呢个全世界都有辐射噶。背景辐射系点咧？嗰啲海洋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有天然。 面嘅放射性嘅物質，例如鈉啦 ，potassium， 咁、樣咧就嗰啲海帶啊或者軍部啊都有嘅，咁、樣咧就但係咧就如果倒咗呢啲水落去之後咧，佢嗰、個輻射咧，即係如果係稀釋咗咧，係真係唔高嘅，但係如果係稀釋之前係俾啲海產啊、啲魚啊 吸咗 入去，咁又點咧？咁啊，真係需要研究下啦。咁就喺德國咧，就佢有個海洋嘅研究中心啦，咁啊有個教授嘅，咁佢做咗咧就一個電腦嘅模擬啊，將嗰啲有輻射嘅水啊、你知福島嗰陣時咪漏咗啲輻射嘅水入去海洋嘅，佢點樣樣走法咧？咁佢咧做咗個模擬啦，咁佢一路係咁樣樣。流過去點呢？就喺日本嗰度有個黑潮啦，上去啦，就然後係暖流嚟嘅，咁、然後有個凍流呢，就叫做親潮咁落嚟，咁咁樣呢，就跟住呢，佢就喺差唔多福島嗰個地方呢，佢就係撈埋一齊啦，就有個船窩，咁然後呢，跟住就過海啦，過大即係嗰個 大太平洋， 咁就過咗去美國嗰邊，就係、大約今年到啦，今年就到，係啊，其實佢哋都驗到有驗色啦，佢就用色嘅134同137啦，就係佢哋係就係、是、去確定到係喺福島嗰、個核電廠嗰度嚟嘅，咁都驗到㗎啦。咁然後呢就因為阿拉斯加嘅洋流呢，就將佢上去，咁就將佢發返返去日本。發返返去日本呢，咁樣呢就好似回歸啦，嗰啲輻射回歸日本。咁做日本呢，唔單止東部有，西部都有埋，咁有福岛嘅大学咧，一个教授， 福岛大学教授， 佢咧就真系测到啦，即系依家唔系系电脑模拟添啊，真系测到咧喺西边啊。都揾到係有色嘅137、137， 咁即係話咧，如果 雖然係好低，但係都揾到啦。 你要食魚咧，你要食紫菜咧嚇，就唔好去買山東、上海嗰邊咯。咁你買海南啊、越南呢一邊咧，就係遠離咗嗰頭先你講咗福島嗰啲污染啊。 我就攞咗好多啲海產嘅樣本返嚟香港驗，咁呢就同埋呢我都喺香港呢，你知香港啲海產呢來自世界各地㗎嘛，都有驗，咁就發現呢就其實呢就輻射呢原來唔係最大嘅問題，而係有毒嘅重金屬，所以呢就真係要驗過先知嘅、不過你都可以上去我頭先講個網站嗰度呢睇到呢，即係啲市民呢拎入嚟即係我哋輻射生機學會嗰度驗咧，嘅海產啊或者食物咧，佢哋嗰個有毒嘅重金屬係有幾高咯？所以咧就依家係唔係輻射？我真係由輻射開始，然後發現咧原來嗰個問題咧，唔單止蟲， 係 而家仲有重金屬嘅重金屬， 有輻射，唉，真係咁樣搞落去，真係人類都即係即將自取滅 亡。但好多嘢睇啊，個網站大家快啲上去睇下，好多資料。 因為環境污染咯， 係啊， 不如咁，應該我仲有一節短短地嘅時間問下即係劉博士，其实如果系咁样嘅环境之下， 点样揾生机啊？我哋 有啲咩生机？真系讲点样生存落去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早晨，早上9:52， 永明金融呈现闪耀人生智慧。 我系永明金融营业经理 Roy 潘。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祥哥，嗱，头先听咗即系咁多啦，我见你就少讲嘢嘅，喺度都系听紧。 话咗俾佢听埋紫菜，佢 喺度学紧嘢啊嘛。 喂，祥哥，嗱，讲翻你个专长，头先阿刘博士讲咁多啦，佢讲好多鱼生唔好食啦。咁你食生噶，菜经常你都要食噶。咁有唔会担心啲辐射或者有虫 啊、 污染啊、重金属呢啲问题咧？ 我又未惊过啊。我哋个身体咧系有基本嘅排毒功能噶嘛，你个肝啊，同埋其他嗰啲排毒嘅器官，你俾佢。正常运作呢， 咁啊應該係百毒不侵噶嘛。咁、係平時我係整衰自己啫嘛。 但我哋平時已經好多嘢排㗎，食嗰啲牛咧，你話 咪係咯？咁你食你咪食少啲嗰啲咯，係嘛？同埋最緊要就係俾佢排出去啊嘛，出汗啦，曬太陽啦，呢啲先排到毒噶嘛，新鮮空氣啦。咁你做咗嗰啲嘢啦，你做埋洗肠啦、啊、你做埋断食咯，咁你身体嗰个基数已经咁低咯、你入嗰啲好湿碎啫。 咁啊，翻头 boys， 嗱，长哥佢嗰个层次系即系高过我呢啲凡人好多，你知道喺个饮食习惯啦、生活习惯，全部都行先好多。但系我讲翻，譬如我哋普通嘅听紧嘅好多听众咧、都冇呢个习惯，譬如食生啊、断食啊、洗肠呢啲习惯完全冇嘅，或者甚至乎唔知咩嚟添。嗱、博士，我哋普通嘅市民应该点样去防备好呢？ 我觉得呢，即係如果头先阿长哥讲得好啱嘅，即係肉类呢嗰啲呢，就尤其是红肉啦，唔好食或者少食囉。海鲜呢就 唔好食鱼生啦，系嘛？ 鱼生就唔好啦，一定唔好食生嘅鱼啦，一定唔好啦。咁就 熟嘅寿司啊嗰啲咁样。 熟嘅鱼呢就因为佢有阿米加嘅油就三係对我哋个脑个发展啦，细路仔啦个脑发展对眼係好，好似 DHA 呀嗰啲係好嘅。咁我哋就要睇下食啲咩鱼囉，即係如果係细路仔嘅话要有啲鱼呢就验过係冇重金属嘅嗰啲就冇问题。但係呢就好多鱼呢都係有水银嘅。水银呢就係、是、一个同埋鱼一样係 neurotoxin。neurotoxin 呢即係神经嘅毒素。咁即係細路仔呢食咗之后呢发育得唔好啦，细细个系出事啊，咁佢哋会变得即系点解佢哋智力有问题咧？点解集中力有问题咧？就同埋咧会影响佢嘅情绪添噶，咁就以为佢有精神有事啊，其实唔系嘅，原来系其实系嗰啲毒素咯， 系啊，系饮捉鱼嘅时候咧，又用咗好多嗰啲即系化学嘅物质，譬如嗰啲嘅麻醉剂啊，捉鱼啦，即系。系啊，等佢哋唔好即系搞嚟搞去， 或者养殖场都系， 养殖场又系，咁跟住食晒落我哋个肚度咯，全部都系翻到我哋嘅食。 我哋系咪上网揾到噶，博士呢资料？ 咁我咧就同美国嗰、那个Biod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BRI 就即系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咁佢哋咧就攞咗世界各地嗰啲海产咧，就系验佢嗰啲水银啊，咁就发现咧有啲国家咧就大部分咧差唔多所有嗰啲样本咧都超标嘅，有边几个国家？葡萄牙啦、乌拉圭啦、日本啦、意大利啦、俄罗斯啦、捷克啦、泰国。啲都有嘅， 话日本食好多喎，泰国佢当地 日本系非常之高，日本系非常之高啊！咁我都都想揾个原因点解？原来咧系明治维新嗰阵时候咧，佢哋嗰个工业化 历史问题， 两百几年前 历史问题，即系佢工业化得好非常之快，尤其是第二次大战嗰阵时候咧，佢哋做好多嗰啲嗰啲工厂咧，就将嗰啲污染嘅水银啦、镉啦呢啲有毒嘅重金属。排落去河嗰度，最惨就系佢哋自己咧。第一个系受损害咧，就系佢自己嗰啲市民啊。咁佢哋好多咧就患上有啲症咧，嗰叫有个 mini matter disease 咧，就系即系嗰个水银毒啦。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中咗镉嘅毒嘅，就系 itai disease。就佢哋好惨好痛嘅。咁就依家咧都系因为咁样样而用佢哋嗰个地方啊，或者用佢呢个名咧就系命名嘅。个病 啊，所以咁样数落去， 颠覆咗好多。以前啲人又话，即系日本嘅民族佢哋长寿，因为食鱼生啦，咁新鲜嘢啊，好多营养，但系哇吓，大家要睇下呢个报道。 好耐以前咯，讲紧 好多系 日本个自杀率咧系非常之高嘅。我啱啱喺日本嗰两个月咧，咁我系有啲团体咧，大家系倾嘅，嗰系老师嚟嘅，我同佢倾，佢话咧就即系嗰时我哋香港咪喺度讲话，喂香港啲学生喂自杀率咁我点做啊咁样，但系喺日本嗰啲自杀率系非常之高。 原因系乜嘢咧？ 系因为咧就好多原因嘅。嗱，你讲系压力或者咩啦，但系咧我头先讲重金属、有毒嘅金属，好似 铋啊、水银啊呢啲，系神经毒素影响个情绪嘅、哦。你个情绪会变得好波动。你有瞓就瞓得唔好，你有水银毒啦，你中咗水银毒啦、嗯，你会瞓觉瞓得唔好啦、嗯，你会集中力唔好啦。 中咗水 银毒 check 到噶、okay ，可以 check 噶啲验 血液系嘛？ 头发啦， 头发 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咁迟啲我会慢慢， 迟啲唔得啦，机会再请， 再请你上嚟。今日时间唔够，我哋约个时间睇你边日得闲啲， 系啊， 再搵你上嚟。 唔该晒你啊， 我哋讲下水银，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因为即系你讲辐射咧，好多人都好担心，咁但系我哋净系成日我头先讲都市传闻，都系讲字嘅啫嘛。咁但系真系咧，如果你讲到辐射嘅话， 有辐射讲到由你食入口嗰啲嘢，依家 真系真系要上佢哋个即系网站睇多啲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就系辐射生机学会嘅主席加创办人就刘博士刘美明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希望咧下次我哋可以再倾多啲关于水银啊，关于其他嘅话题，再讲多啲好嘛？ 未讲嗰个， 我哋留翻下次 揾辐射嚟照射啲食物啦、 啊。下次讲， 阿长哥好中意讲， 下次讲。 我又揾咗啲资料啊，我其实就系因为佢，所以我就揾咗啲资料。 我哋下次啊， 下次 两位， 我知道、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想随时随地听翻头先嘅精彩内容，只要 click 入 Metro Radio。